1899-6670。

谢谢你的爱，1999是谢霆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。每次谢霆锋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都会说送给大家一首老歌，也是我的心声。谢谢你的爱，从1999开始这样的一段话，可见这一支他最先发行的国语成名歌曲对他的重大的意义。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，谢霆锋的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就开始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并且呢，也是逐渐的奠定了谢霆锋华语乐坛的地位。继续来听娃娃大雨。 说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从眼里滑落到心里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这场雨。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。

那个年代，少华唱片出了一批优秀歌手，熊天平、许茹芸、许美静等等，风格都有些类似，不过都让我们深深的喜欢。经过了很多年，熊天平虽然没有像诸多的台湾独立音乐人那样依然的在歌坛闪亮，没有像诸多流行歌手那样大红大紫，或许他的音乐不够独特，或许他的音乐不够朗朗上口，却依然因为那一份纯净至真、用情至深的声音而让一部分人喜欢追随着他。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爱情多瑙河》。 我的心。

幸福。